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肖培在二十大记者会说，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就是最彻底自我革命。十八大以来审查的中管干部之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十九人，十九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十二人。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19.2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纳沙现时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纳沙的烈风圈会同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今晚午夜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华南的东北季候风会逐渐增强，而沿岸地区亦都会受纳沙的外围雨带影响，预料该区的气温会在明日显著下降。此外，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3、58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6、66和66公里。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大约27度，明日骤雨增多，气温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朝早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12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95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2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7.2跌2蚊，盈富基金17.24升1仙。美团149.7升7毫，阿里巴巴73.2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57蚊无起跌，李宁55.5毫跌2.5，京东集团171.9跌2.9，港交所252.2升5.6，友邦保险67.6毫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52，瑞士法郎7.835，澳元4.902，加元5.679，新西兰元4.392，欧元7.65。每百日元对港元5.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8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5点，跌314点。港金报1550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4.9美元，卖出16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九龙城牙前朗道嘅水管急修工程啦。较早时，介乎贾炳达道至到牙前围道之间呢一段嘅牙前朗道啦，因为有水管急修工程，曾经系全线封闭噶。冇几耐之前咧，慢线重开，咁就系九龙城嘅牙前朗道有水管急修。而家介乎贾炳达道至到牙前围道嘅呢一段牙前朗道，慢线可以通车，经过请小心忍让啦。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的强风之下，青屿干线港珠澳大桥主桥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揸车朋友经过要注意。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近碧街。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5:5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2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00，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00，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晚上7:30， 转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 星期四上午8:00，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其他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有我陆宇光和何建中为大家主持。何建中你好。 Hello， 陆宇光。 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就係出面嘅天氣啦。因為而家咧係3號強風信號咧係現正生效嘅，咁都要睇睇咧就係嚟緊個天氣狀況啦。大家小心一啲啦。咁何建中啊，嚟緊後日咧，星期310月19號咧，咁啊，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就會發表佢任內第一份嘅施政報告啦。咁究竟啊有啲咩嘅重點嘅措施將會推出咧？嗱，其中一樣咧就當然係要講緊房屋同土地嘅政策啦。咁李家超多次都讲到话咧，嚟紧嗰个嘅建屋造地嗰个策略咧，系需要提速、提效、提量，去加快呢个建屋造地嘅进度，去到缩短咧轮候公屋嘅轮候时间。咁大家都去到关注啦。咁究竟啊有啲乜嘢嘅策略咧？嗱，早前咧其实特首都系成立咗咧，就系两个嘅统筹组啦，分别就系土地及房屋供应统筹组啦，同埋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咁就都系交咗一啲嘅百日报告咧，俾特首噶啦。嚟紧咧就将会喺施政报告嗰度咧，就会多一啲嘅内容咧，去到公布噶。咁究竟系有啲咩嘅措施可以做，有啲咩嘅方法可以提速、提效、提量咧？何建中， 我谂呢个土地供应问题就困扰咗香港系即系几十年啦吓。其实从回归之前到而家，大家都好关注咁。我覺得主要原因就是其實樓價和租金實際是上升得太快，即已經超越了一般人的負擔能力。當然增加供應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但我個人又覺得那個所謂增加供應和說是否會令到樓價下跌，又未必是好像我們經濟學教科書一樣的。所以其中一樣重點我想大家關注，就是譬如你提供土地供應當中的程序可不可以簡化，速度可唔可以加快啦？因为土地同其他政策嘅分别就系当中牵涉到好多唔同部门嘅参与啊、审批啊咁样。咁我都相信喺政府内部其实系有好大空间可以去，所以提速提效嘅。咁就要睇下后日即系李家超嘅施政报告有咩新油啦。 咁仲有就係公營房屋啦。咁因為而家咧就係公屋嘅一般申請者嘅平均輪候時間咧就大約係六年啦。咁至於咧亦都有唔少嘅居民咧，又唔少嘅市民咧係住喺一啲不適切嘅住房，例如係㓥房咁樣。咁已經係有之前嘅統計啦，咁係講緊有100,000個呢啲嘅㓥房單位住咗220,000幾嘅市民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呢屆政府咧亦都係好着重咧係需要去到增加嗰個房屋供應量咧，去到滿足呢啲嘅需求嘅。咁但係咧就係講緊嚟緊嗰個根據長遠房屋策略咧，嚟緊嗰十年咧，雖然話係會起到330,000個嘅公營房屋單位啦，係滿足咗嚟緊十年嗰個需求啦。咁但係經常咧都有一個講法就係話，所謂頭輕尾重，頭嗰五年咧就係只係達到呢個目標嘅三分之一嘅啫。之後嗰五年咧，先至有三分二嘅供應。咁所以咧，究竟喺呢五年啊，嚟緊呢五年嘅咁關鍵嘅時間，可唔可以去到提高呢個速度嚇？供應呢個公營房屋嘅速度咧？咁相信咧，呢個喺施政報告咧都會有啲嘅著墨啦嚇。咁好啦，咁而家其實都各界咧都有唔同嘅建議啦嚇。咁包括就係點樣去到增加土地供應啊？點樣去增加房屋供應嘅速度啊？咁樣，譬如話咧係測量師學會啦，咁啊早前咧就係公布咗對於施政報告嘅建議啊，咁當中咧都有十點嘅建議咧係提咗出嚟嘅，咁其中一啲嘅建議咧就咁跟住包括咧係可以去到檢視一下一啲嘅新界嘅鄉郊土地啦，以及咧就係發展咧祖堂地啊，咁呢啲嘅問題咧都係叫做比較難發展啦，一向以嚟都咁，究竟個實質建議係乜嘢咧嚇？不如都呢個時候又問下各位聽眾啦。如果大家對於嚟緊施政報告嘅房屋及土地嘅政策有啲咩嘅建議嘅話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何敬忠啊，呢个时候请嚟测量师学会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 有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赵锦权啊，赵锦权你好， 系你好， 系头先我哋都提到你哋测量师学会有啲嘅施政报告嘅建议啦，不如都先讲下去到增加土地供应嗰个问题先啦。头先都提到咧，话系而家咧有啲嘅乡村范围啦吓，可能佢哋嗰啲土地嘅拥有人咧就并非原居民啊，咁又起唔到丁屋啦，亦都系佢哋嘅地段可能未必喺乡村式发展嘅地带入边啦，咁所以咧就地政总署咧又系接纳唔到佢嘅换地申请啦，所以就一直闲置住，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你哋掌握嘅情况系点样咧？有啲咩嘅建议可以去到改变呢个情况咧？ 系。我諗主持人正話都講咗啦，嗰、那個而家現有嗰個情況啦，我哋建議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是、將嗰啲而家響鄉郊嗰邊嗰、那個規劃咧，佢係做一啲所謂VTUC 嘅，即係啲鄉村嘅住屋嗰啲咧。如果佢係有呢、這個基本嘅基建設施嘅話咧，其實可唔可以將佢改劃咗做一啲住宅嘅用途？咁樣嘅話咧，其實就係可以增加咗嗰、那個土地本身嘅供應啦。亦都因為而家本身嗰、那個鄉村嗰啲咁樣嘅居住嗰啲屋咧，基本上佢得三層高嘅啫。咁如果真係可以俾佢哋發展成為一個住宅嘅話咧，佢哋嗰個所謂發展嘅潛力咧，自然係可以提高嘅。因為一般而家喺新界咧，嗰、那個地積比率咧，其實都會比三層嗰個會係為高嘅。咁、啊、所以呢個係一方面，我哋係希望咧，即係政府嗰方面咧，能夠考慮咧，將呢一類型嘅用途咧，能夠係解放出嚟咯。 個解放嗰個方法會係點樣啊？ 最主要我相信首先就係真係要睇一睇翻啦。如果一啲係接近大路或者係已經係有道路道嘅地方咧，其實佢只要喺呢個規劃上面咧，先將佢由一個 V 松，即係轉咗做一個住宅嘅規劃咧，咁樣其實就已經可以令到佢嗰個發展潛力咧係可以呢個騰到出嚟嘅。咁當然咧，即係個業主仲需要一啲所謂嘅程序咧，佢要將嗰個地契本身個條款咧係要改咗佢啦，因為佢嗰啲好可能咧，只是俾佢係起一啲三層高或者兩層高嘅住宅嘅啫，咁喺嗰個過程裏面咧，自然需要咧就係將嗰個所謂地積比率提高嘅話咧，佢哋係需要修改個地契嘅。 關於個祖堂地咧，其實就有意見就提出係降低個門檻啦。 咁我哋知道其实即係乡村嘅祖堂都系啲其实都几敏感嘅一啲嘅议题嚟嘅，即係牵涉到即係乡村内部好多嘅唔同嘅持份者呀、利益呀咁样。咁即係如果降低个门槛，其实即係对于提高个土地供应嗰、效益有几大呢？你有冇估计过？ 详细嗰个统计呢我哋就冇做过嘅。但係呢、首先呢我相信就唔系话淨係降低個門檻咁簡單嘅，因為而家喺嗰個所謂鄉郊嘅條例裏面呢，係所有嗰啲咁嘅祖堂地呢都其實係會由一個即係司理去負責嘅。呢、這個司理本身呢其實亦都係要呢、這個佢哋嗰啲居民呢係選出嚟嘅。咁但係有啲司理本身呢已經可能喺30年前、40年前呢已經係佢哋已經唔喺度㗎啦。咁但係因為嗰、那個有好多嘅而家嘅居民呢可能亦都未必一定喺香港，亦都因為咁樣呢變成呢你冇辦法可以去選舉一個新嘅司理出嚟，因為佢現有嗰個所謂規定呢係要100%嘅人呢佢哋同意咗呢然後先至可以將佢去換嗰個司理嘅。咁所以新界嘅祖堂地咧，如果喺今時今日咁樣嘅話咧，先可能要喺政府嗰、那個法規上面咧，係容許佢哋可以有嗰、那個即係改變嘅司理嗰個咁嘅安排，然後跟住咧先至講話去降低個門檻啦。呢、這個我相信係有幾個步驟咧係需要走嘅。咁、我相信依家政府咧，我哋所知咧，政府亦都已經開始咗嗰、那個。同鄉議局嗰邊有一啲研究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喺呢一方面咧，能夠盡快咧，揾到一個妥善嘅辦法咧，係能夠將嗰、那個私利嗰部分咧就先搞好，然後跟住咧就將嗰個門檻降低啦。降低咗之後咧，因為而家嗰個祖堂地本身嚟講咧，亦都係冇一啲所謂發展嘅潛力喺度嘅。咁如果係將佢係可以，如果佢哋喺嗰個一个大嘅地中间啊，或者系响边皮嘅都好啦。咁只要嗰啲地系可以划拨翻出嚟嘅话咧，咁自然咧，周边嘅地都可以发展到嘅空间咧，亦都会大翻嘅。 其实都根据一啲嘅资料咧，咁都话而家香港系有7300个新界宗族嘅祖或者系堂啦。咁我哋合共咧系持有大约系2400公顷嘅祖堂地嘅。咁 系 咁，其实呢、這个释放祖堂地咧，都系源自于旧年嘅施政报告啦，上一届政府嘅施政报告啦，都讲到话咧系会同咧就乡议局咧去到讲倾下咧呢个释放祖堂地发展嘅一啲方法啦。咁头先你都讲到话，即系去降低一啲门槛啊，或者是去到修改啲法规啊，咁但系其实系咪就咁就系可以，即系纯粹降低嗰、那个同意出售呢个祖堂地嘅同意人数嘅门槛，咁就已经可以释放到嗰个嘅新界祖堂地嘅咧？其实仲有啲咩嘅譬如规划上嘅嘢需要留意咧？另外咧就系讲紧可唔可以都形容一下呢啲祖堂地嘅一啲发展嘅潜力咧吓？系咪话都黐住一啲嘅大型嘅私人地，令到呢个祖堂地有机会系即系如果系可以释放到出嚟啊，就是、一个大规模啲嘅发展咧？ 是正如主持人所讲啦，其实嗰7000多公顷嘅祖堂地 呢。2400公顷 啊。是啦，有大有小嘅，有大有小，亦都位置不一嘅。有啲响呢个一啲私人嘅土地嘅中间，有啲可能响独立咗响一啲比较偏远嘅地方都有嘅。咁所以呢其实呢要全部都系其实呢都要跟返政府嗰个未来。整個北部都會嗰個規劃咧，點樣做法？佢哋嗰啲路點行？將會點樣發展？其實你有曬呢一啲規劃啊，有曬時間表嘅話咧，香港政府就可以咧，其實睇得到可以排嗰個時間程序咧，就去安排邊一啲可以先傾。因為有一啲如果你真係響人哋嗰、那個私人發展商嘅土地中間嗰啲咧。咁就變咗即係lock 死咗佢嗰個本身嗰個地嘅發展潛力嘅。咁如果嗰啲係可以先行嘅話咧，咁係可以即係解決到一啲而家現有冇辦法解決嘅問題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最主要我相信咧，除咗正話講嗰啲要修改法例啊，要安排嗰啲門檻嗰樣嘢嘅同時咧，政府係應該要將嗰個所謂規劃咧。 係盡快應該要公開，等所有嘅持份者咧都知道嗰個大約嘅時間表，同埋應該佢哋係咪受到影響，或者係如果受影響嘅話咧，有咩方法咧係可以同唔同嘅持份者咧可以盡快商討？咁呢個我哋覺得係政府可能係首先要做好呢樣嘢咧，咁就可以推展得更快。 啊，趙生有咗兩個你哋建議咧，都想同你討論一下嘅。 係 一個就係話重建舊公屋同埋增加樓層啦。咁我哋就知道其實重建舊公屋，相信最大嘅阻力都係有冇地方去安置原有嘅居民啦。另一個咧就係話空置學校重建做住宅。咁呢個又牽涉到個土地用途嘅改變，同埋譬如一時間可能學童嘅數目唔夠，但係將佢轉咗住宅，會唔會又對個規劃有影響咧？咁唔知你點睇？ 我哋睇咧就係話土地本身而家我諗做任何用途咧都係話唔足夠噶啦，無論你係做住宅地又好，或者係做 GIC 嘅地都好咧，都係話唔足夠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咪即係而家有學童而家或者嗰個適齡嘅兒童讀書嗰個咧，會降低咗啦，所以有一大扎嘅學校咧係拮咗出嚟。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政府係咪應該要急市民所需咧？先將一啲所謂閒置咗嘅 GIC 地或者係學校咧，係先規劃咗做住宅。當真係再揾到地嘅時間，係咪嗰陣時可以劃撥翻俾嗰啲地咧？就係俾翻做呢個學校或者 GIC 當有需要嘅時間。咁我相信咧，就係可以先盡快解決咗，即係而家公屋排隊排到去一個即係好長時間嗰條龍咯。咁我覺得係先要急市民所需，解決咗一啲燃眉之急嘅問題，然後先至睇下點樣之後再去解決其他啲土地嘅問題咯。我相信呢個係即係我哋學會自己而家總體咧係應該要先做呢樣嘢嘅。 咁但係真係譬如話係做一啲嘅住宅房屋啦，咁有啲可能係適合做過渡屋嘅，咁但係咧即係過渡屋嘅供應啦嚇，咁過往都好多討論咧，就係、是其實係一啲嘅非政府機構要去到接手做興建呢個工作，佢哋可能咧要花比較多嘅時間咧去到處理，譬如一啲嘅規劃啊，以至到建築工程嘅嘢啦，咁呢個未必係咧即係以往非政府機構咧就係熟悉去到做嘅一啲事情啦，以至到咧佢哋嗰個嘅興建嘅時間都比較耐啲，咁而咧就係亦都之前啦，有啲嘅個案啦嚇，咁就係啲嘅過渡屋嘅項目咧，咁佢嗰個嘅合約期內咧，其實個建築期都花咗一啲嘅時間啦，咁結果咧喺嗰啲嘅住户咧，其實住咗可能兩三年咧，咁就個合約期咧又完結咗，要搬出啦。咁你覺得譬如過渡屋呢方面啊，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嘅地方咧？ 我相信咧就好多都係喺流程方面咧，係令到嗰個時間係耐咗啦。同埋咧，亦都咁講啦，即係NGO 係咪一個合適嘅團體去做咧？呢個好多人都係有一個 question mark 喺度嘅，即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咁嗱，站向我哋去睇嘅時間咧，當然啦，第一我哋分呢、這個長中短期去做嘅。政府而家有唔少嘅地咧，可以出嚟做呢個過渡性房屋。無論佢點樣起都好啦，都係需要時間嘅。我哋自己覺得係咪即係喺嗰個過渡性房屋裏面咧？政府可能真係又係要分開一啲小型嘅、中型嘅、大型嘅土地，較大型嘅土地咧，要嚟做一個過渡性房屋咧，其實同樣地咧，即係歸翻響正話嗰個問題啦。較大型嘅，如果你真係有辦法可以用一啲較為先進嘅 MIC 嘅方法啦，好快脆咁樣，好似砌積木咁樣咧，可以砌到一啲高層嘅公屋，嗰啲係比較長遠同埋係唔需要拆嘅。喺嗰啲咁嘅情況之下，係咪可以好過做過渡性房屋咧？因為過渡性房屋而家今時今日咧，只係有得一啲三層四層高嘅啫。如果你起一個公屋嘅話咧，其實係可以起到50層高。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覺得如果係大嘅地咧，係咪政府應該長遠地去將佢先推咗出去？而家政府起樓咧係比較慢嘅，會唔會係用一啲所謂 PSPS 嘅形式咧， 係將嗰個所謂速度更加加快，將嗰個所謂效率提高。咁樣嘅話呢，其實就可以將一啲大嘅地呢係做一個長遠嘅發展，可能佢起到呢就要三年四年之後先起到嘅。咁但係好過而家淨係嗰啲過渡性房屋呢係比較低層呢，亦都真係未必可以有足夠嘅量呢係滿足到而家個需要嘅。至於啲中小型嘅一啲呢，其實可以繼續用一個所謂過渡性房屋，但係我哋建議呢喺未來係咪可以呢，現時嗰、那個technology 呢基本上係可以起到六層至八層高嘅。喺嗰啲我哋會唔會係將嗰個所謂高度呢係盡可能呢係增加，而令到嗰、那個可以收納嗰啲過渡性房屋嘅人呢係可以更多呢？咁呢個我覺得係政府亦都要同時間要考慮嘅地方咯。 阿趙金權，由於我哋就嚟聽五點半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可以嗎？ 好啊，好啊， 多谢你吓。咁啊，头先同赵锦权咧就倾咗关于一啲土地供应啦吓，以至到系咧重建屋邨啊，或者系过渡屋嘅问题啦。转头翻嚟咧，可以同佢倾下关于建筑法啊，或者系停车场等嘅问题啊。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听众可以打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有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361宗新冠病毒确诊，407宗属于输入个案，再多5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065人死亡。院舍方面，6间安老院舍同3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传播，一共有18个院友确诊，95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738间学校呈报1542宗阳性个案，涉及1329个学生同213个教职员。16间学校共18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牙膏，发现13款儿童牙膏样本中有3款酸碱值太低，有机会损害珐琅质。2款声称含氟的儿童牙膏的氟含量太低，或者未能够加强巩固牙齿。测试又发现90%样本，即是27款牙膏检出微量重金属，虽然含量没有超出标准，但消委会提醒婴幼儿朗口的时候或者未懂得将牙膏和泡沫完全吐掉，建议家长在旁指导，减少幼儿因为误吞牙膏而摄入重金属。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话：，由于牙膏是市民早晚都会使用，建议厂商要披露相关资料，尤其是否含有致敏成分等。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朝早在20大广西代表团参与讨论的时候话：，20大进一步指明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习近平强调，过去5年和新时代以来的10年，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这10年有涉滩之险，有爬坡之艰，有闯关之难。党和国家事业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他认为实践证明18大以来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实际，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在北京，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表示，18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464.8万案件，其中审查中管干部553人，即是一般是副部级以上官员，处分厅局级干部25000多人，院处级干部182000多人，形容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肖培在20大记者会表示，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就是最彻底自我革命。18大以来审查的中管干部之中，18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49人，

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特首李家超即將發表施政報告啦。咁啊，社會各界咧都就住咧土地及房屋相關嘅政策咧，向特首咧就提交意見嘅。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香港測量師學會嘅會長趙錦權先生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趙錦權你好， 係、hey, 你好， 係。 啊，頭先咧就都講過好多你哋所提議嘅，即係改善土地房屋供應嘅建議啦。咁其中一點咧就係話你哋希望重建啲舊公屋同埋增加公屋樓層。咁但係呢個議題都討論咗好耐，因為其中一個關鍵或者挑戰就係現有嘅居民去邊度安置咧。咁你哋個具體諗法係點？同埋其實個量可以做到有幾大啊？ 其實咧，我哋咁講啦，每一個大型嘅而家舊型嗰啲屋邨咧。其實佢都應該可能係有一啲球場啊，或者係一啲公共嘅設施嘅。我哋建議咧，係咪可以將嗰啲公共設施咧嘅地方咧先攞咗出嚟，建翻一層高樓大廈，然後將現有嘅居民咧，其實係可以原區咁樣去安置翻落去。我哋舉一個例子咧，就係好似房屋協會響筲箕灣明華大廈一樣。佢喺空地嗰度咧，先起咗一棟咧，係新嘅高嘅一個樓，然後跟住將現有嗰啲嘅居民咧，係遷移翻入去嗰個新嗰棟樓，然後將舊有嗰啲咧就拆咗去慢慢重建。咁我相信咧，明白嘅，即係將一啲所謂公共設施臨時咁樣攞走咗咧，呢、這個係唔係好好，但係咧。又是同樣地，即係好似正話講咧，急市民所需，我哋先攞咗翻嚟起咗先，起完之後咧，當成個屋苑起翻好曬出嚟嘅時間咧，自然所有嘅公共設施咧係會走翻出嚟嘅。 即係你講呢棟樓係唔係過渡性咯？係將來嘅建築嘅發展嘅一部分嚟嘅，其實嗰棟樓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例子就係、是、即係我正話講話好似筲箕灣明華大廈啦， 係 房屋協會嘅。佢先將佢起咗一棟樓啦，然後將嗰啲居民遷徙咗過去，然後先至拆嗰啲舊樓。咁變咗嚟講咧，係可以將嗰個所謂原居可以遷徙到。呢、这個我諗係好多居民咧都願意係原居遷徙嘅嚇。咁唔需要去特別去將佢哋拎咗去第二啲地方，因為當然咧呢、这個喺大型嘅屋苑裏面可以做得到。小型嘅屋苑咧，佢可能即係基本嘅公共設施都未必有好多，咁嗰啲未必可以做得到嘅。咁喺嗰啲情況咧，我相信自然咧就可能真係要同居民嘅代表咧傾一傾咧，係咪可以就算唔係園區，但係有一個較好嘅交通網、交通設施可以做得到嘅時間咧，係咪可以幫佢哋做到個遷徙咧？呢、這個我相信咧。當然要係值得大家去討論一下，而揾到一啲咁嘅地方出嚟嘅話咧，咁樣行咧，我相信係會比較容易俾其他人接受到嘅嚇。 OK， 趙錦權又想同你傾下咧，你哋對於呢個停車場嘅政策嘅啲建議啊。嗱，而家咧政府就係以總樓面面積豁免措施，去到鼓勵咧發展商去到興建一啲地下嘅停車場啦。咁但係你哋今次嘅施政報告建議咧，就建議話即係。政府应该考虑将停车场的建设就在地面或者是地面以上用即同样地是用楼面面积豁免的措施去到鼓励发展商将停车场起在地面以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们在即我想大家都可能会看得到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在有些台风来的时间某一些比较大型的屋佢哋嘅車庫咧水浸啦，甚至乎成個車場都俾嗰啲海水倒灌翻嚟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喺個地下嘅停車場咁樣去做咧，其實未必會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再加埋咧，就係喺地下停車場咧唔通風咧，喺裏邊你知啲車冚唪唥都會噴廢氣嘅，啲廢氣咧冇辦法可以好容易抽走嘅話咧。其實喺車場裏面個空氣嘅素質咧，其實係比較差嘅。我哋建議咧，其實就係話， 如果是可以褪得上去翻地面的话呢，那个空气会比较流通一点，那自然而然呢那个即是那个空气的质量会比较好一点，这个第一。第二呢，从环保的角度去看呢，挖地下去做这件事的时间呢其实是未必环保的。因为你要挖地下啦，要坦白讲呢就要挖咗好多嘅泥出嚟啦，然后再跟住去建返一啲咁嘅即係比较重型嘅一啲地下嘅建筑物喺里面呢，这件事呢相对起上嚟，如果我哋今日要行一个所谓 carbon neutrality 嘅话呢，所谓零碳排放嘅话呢，咁呢件事其实係倒转嚟行嘅。我哋建议其实係咪应该，如果真係环保啲嘅话呢，係建返上去地面呢就会比较上係能够即係贴切返即係而家政府嘅政即係所谓环保嘅政策咁解嘅。 但係赵生，而家我哋知道好多嘅规划呢都有高度限制㗎嘛。咁如果嗰啲停車場變咗地面，咁會唔會令到嗰啲建屋單位嘅數目又會少咗呢？ 例如即係當然啦，兩樣嘢一定係有個取捨嘅。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又有高度限制，我哋又冇辦法可以喺第啲地方可以增加到樓面俾佢嘅時間呢，要挖返落去地下停車場嘅，我諗我哋都冇辦法嘅。因為而家現有嗰、那個需求呢是真係，如果真係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停車位嘅需要嘅話咧，咁嗰啲冇辦法要即係要挖翻落去地下啦。咁但係喺我哋建議嘅話咧，就係、是、話如果佢地盤又夠大，又有足夠嘅空間咧，又有足夠嗰、那個高度冇限制嘅話咧，咁佢可以咁做啦。自然佢如果真係高度真係有限制嘅話，咁冇辦法嘅，即係依樣嘢亦都冇辦法可以真係完全可以。100%是满足到各方面的这个需要的。 因为当年呢为什么政府是会用一个楼面豁免来到鼓励啲发展商去到兴建地下停车场呢，就因为当年呢就是很多一些所谓发水楼啦，咁就是在那个的住宅的地面，咁就起好多嘅商场啊停车场啊，令到呢就变成一个所谓蛋糕楼啦，就起到越来越高啦，咁但佢又可以即是可以就起高啲啦，咁同时间亦都有唔少嘅社会嘅评论，就係话咁都可能会导致一啲嘅通风问题啦，或者一啲嘅社区连结嘅问题啦，咁所以先至呢係希望可以鼓励返啲发展商起返一个地下嘅停车场啦。咁其实而家即行咗一段时间啦，你哋係咪觉得其实呢啲嘅考虑可能到今时今日即冇你头先讲嗰啲问题咁严重呢？ 我哋发觉应该咁讲啦，因为每一樣嘢咧都係有利有弊嘅，咁但係我哋會當然係取一個即係較為對公眾或者係對成個設計啊等等咧係較少嘅impact 嘅，我哋先至覺得係會用嗰個會比較好啦。當然咧，你正話嗰個嗰嗰啲咧係可能係有當其時係有一啲問題出現過嘅。但是其實可以在那個政府可以有一些所謂guideline 啦，有一些 practice notes 啦，其實可以寫出來呢是要求那些發展商真的要做的時間是有一些的規定，而令到他們真的在設計的時間呢不會再重操回以前的問題，那我想這個是應該是可以解決到的。 OK 好好啊，麻煩趙錦權，多謝你啊。 好，唔该晒， 赵锦权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嘅会长嚟嘅。休息一阵，转头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同大家讲有啲字母咧，我哋系好多时候唔读嘅，我哋叫呢做 silent letter。咁而一 group 咧。小叔就成日都聽到係有啲人讀得麻麻地嘅，就係、是、silent n 唔讀嘅 n 音，最常見嘅咧就係 condemn 呢個字 ，c o n d e m n，condemn 譴責一啲嘢 ，I condemn this，OK，condemn， 咁嗰個就唔使讀 condemn， 唔使 n 翻出嚟嘅，就咁讀 condemn 就可以啦。仲有啲乜嘢咧？譬如。好常见嘅圣诗啦，我哋喺可能教会里面唱嘅 hymn，H Y M N， 亦都系个 N 音，系唔使读嘅。 咁当然最常见啦，就系而家系嘅季节啦 ，autumn，autumn，A-U-T-U-M-N， 亦都系个 N 系唔细读嘅。即使后面我楞住一个响音开头嘅字，我都唔细读。譬如我 autumn is coming， 你 autumn is 就可以啦，就唔使 autumnness 嘅个 N 音系唔读嘅。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咧，係各界對於嚟緊施政報告嘅土地及房屋嘅政策就提出意見啦。咁何建中啊，咁其實關於土地供應咧，其實現屆政府都有官員就提出就係話咧，係咪可以即係檢視翻啲嘅綠化地帶咧？譬如話係即係提出去到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啊，以至到咧，亦都有官員提出話可以重劃咧後海灣嘅濕地保育區啊、緩衝區，睇下有冇啲可以土地咧可以釋放翻出嚟。嚟咧去到发展嘅咁，咁但系咧就坊间亦都有啲团体就提出啊，其实而家即系经常都讲话棕地啦吓，即系一啲可能系冇乜生态价值嘅即系以前系农地嘅地段啦，咁系咪可以优先去到处理呢啲嘅棕地，就唔使一定去到发展绿化地咧咁？咁啊早前咧就有两个嘅团体啦，咁包括系绿色和平同埋本土研究社咧，咁都去到睇翻而家咧究竟香港有啲乜嘢嘅棕地啦吓，咁系。比较叫所谓快速棕地啦，即系比较容易啲、快啲发展到嘅啲地段，究竟系有冇啲乜嘢发展嘅空间咧？吓，咁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绿色和平资深项目主任陈可纯啊，陈可纯你好。 主持你好， 系都头先都引述啦，你哋同本土研究社咧早前就系去到睇翻，尤其是北部都会区入边啦，一啲所谓快速棕地啦。咁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讲下你哋点样定义咩叫快速棕地系咩嚟嘅咧？ 好啊，咁我哋喺北部都会区就总共搵到433公顷嘅快速棕地嘅。咁点样为之快速呢？就是一般嘅土地啦，就政府就话要8年或者以上先会变成熟地嘅。咁但係呢一批嘅快速棕地呢，就係考虑到佢係近一啲主要嘅交通干道啦，同埋一啲已经係准备做嘅新发展区。咁即係意味住其实佢比较方便啦，同埋基建呢係唔需要由零开始起，只要係改善本身已经有嘅基建就已经 OK 㗎啦。咁所以喺咁樣嘅定義底下咧，我哋就揾到呢一批嘅快速棕地就係六年或以內咧，就已經可以做成熟地噶啦。咁我哋就叫做快速棕地咯。 嗯， 咁因為睇到政府就話香港嘅棕地有165公頃，咁你哋有433，咁即係個差距其實嗰啲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即係以你哋嘅睇法嚟講， 係。165公顷的棕地呢，咁就应该是讲緊应该话全港呢，其实政府的数字应该有千几公顷的。咁165公顷是讲緊规划署去在17年的时候做那个棕地的报告。咁就话当中有165公顷是闲置的。咁但那个就其实是讲緊全港的棕地啦。咁但我哋今次呢就正是做緊北部都会区里面的。咁我哋今次都有搵闲置的棕地。咁就是433公顷的快速棕地里面就找到是有100公顷的闲置棕地咯。但是如果即使我们的定义或者个范围都不是很同，但是其实棕地那个状况其实成日都变的。所以我们其中一样都希望政府可以做到棕地的政策，都是去成日都会定期去检视棕地的现况咯。如果不是就会有去就这样无罪扩散，又无得去处理。 嗯，不如都请你提出一些例子啦，即究竟你们在研究的过程找到哪些是叫做大啲面积的一啲快速棕地，尤其是一啲闲置咗嘅快速棕地咧。 好啊，咁我哋快速棕地啦，就係、是、一啲即係頭先除咗講話方便啊，同埋交通都好，而且有基建之外咧，仲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條件嘅，就係佢而家咧並未喺任何政府官方嘅發展計劃裏面，咁所以係其實是一啲被忽略咗嘅而且有潛力嘅地塊啦。咁根據以上嘅準則啦，我哋就揾咗幾大七個個案嘅成個研究。咁其中一個咧都比較覺得比較多噶啦，就係我哋喺長沙新村，即係沙埔附近咧，就揾到有 成七公顷嘅宗地咧，其实系荒废咗成14年咁多嘅。咁七公顷系咩概念咧？咁平时一条比较细型嘅居屋村，咁其实两公顷就已经可以起到3至4栋楼噶啦。咁所以讲紧七公顷嘅话，其实都已经系起码都起到两条嘅公屋村或者居屋村喺度。咁但系咧嗰度系沙埔附近就已经荒废咗成14年不达至啦。咁而且咧，其实喺沙埔本身政府都已经拣咗一笪嘅宗地，就系我嚟做呢个可行性研究。咁下一步咧，就系、是、准备将佢都变成一个公屋村咁样噶啦，就做紧个技术研究。咁但系咧，当政府喺检视嗰一大嘅宗地嘅时候咧，就净系宏宏嘅20几公顷咧，佢就净系抽咗大概3公顷去做佢嘅可行性研究。咁就其实会见咗忽略咗唔单止好多宗地啦，而且都包括今次我哋揾到嘅7公顷咧，佢都冇纳入到佢嘅研究嘅。咁但系明明有闲置咗喺度，咁咧即系其实。无论佢嘅平整工作啊，或者系重置工作啊，都唔使做，又快又好用，但系又偏偏冇做到。咁所以我哋就觉得，政府其实都系有地未用尽，就走去搞大型嘅一啲，譬如填海啊、郊野公园啊，咁都系说服唔到公众咯。 嗯，嗱，你都话咧，快速宗地咧，其中一个定义咧就系未被纳入任何嘅发展计划啦。咁我哋都就住你哋呢个报告咧，向发展局去到查询，咁佢哋嘅回复就话。他们认为你们研究里面北部都会区里面的宗地呢，事实上说相当部分呢都是将会陆续发展的宗地来的，也都是已经被多项的政府或者私人发展计划所涵盖了。譬如说呢，那就是有新田落马洲发展枢纽研究的经修订范围，流浮山尖鼻咀和白泥地区的土地用途的检讨，以及就是元朗南第三期发展增加發展規模檢討研究啊，咁呢啲都係一啲研究嘅項目啦。咁其實佢相信咧，即係呢個都係同佢同其他傳媒嘅回覆咧，都差唔多呢個嘅答案啦。你哋又點樣去理解呢個政府嘅回覆啊？ 我哋都有睇到政府嘅回覆，傳媒嘅時候都有引用嘅。咁但係我哋就佢嘅有兩個重點啦。第一就係話北部都會區裏面嘅宗地就陸續就會發展噶啦。第二個重點就係、是、如果冇發展咧，就會攞去研究。咁但係其實我哋再仔細睇翻，咁其實佢嘅用字似乎咧就有少少模糊嘅。咁佢究竟係咁籠統地講緊北部都會區裏面嘅宗地咁樣去回應啊，定係直情講緊研究裏面嘅宗地？咁我哋睇翻個字眼，其實似乎係籠統咁樣講緊北部都會區嘅宗地會陸續去發展啫，咁似乎就唔係好對到嘴啊！因為我哋去揀嗰啲宗地嘅時候咧，就正正係完全係政府嘅新發展區以外嘅邊界範圍嘅，咁所以呢個我哋就覺得啊，攤開嚟，如果其實睇翻發展局有即係睇翻我哋嘅研究，攞翻個地圖出嚟睇咧，其實就一目了然噶啦，全部都係邊界以內嘅。咁而第二點啦，就究竟係咪研究範圍裡面咧？咁呢、这個其實政府一路都冇好公開或者好清楚咁樣講過，究竟譬如擴展洪水橋嗰個發展區，或者元朗南嘅第三期嘅擴展計劃嗰、那個研究嘅界線喺邊度？咁所以我哋公開資料揾唔到嘅時候咧，咁我哋呢個都無從回應咯。咁所以如果政府係有更加具體嘅計劃啦，或者有啲咩研究嘅目標，都歡迎政府快啲攞出嚟俾民間可以有多啲掌握多啲資訊，而且係再去做一個有效嘅討論咯。 你提到呢啲所謂快速地咧，可以4至5年就可以變成熟地，可唔可以都講多少少？其實即係點解可以咁樂觀呢？因為佢都仍然要經過好多可能係收地啊、改劃啊嗰樣程序。 好啊，咁其實我哋首先快速宗地咧就係6年嘅，咁6年呢個數咧，其實正正就係參考咗規劃署本身對於一啲高中發展潛力宗地嘅年份嘅預計。規劃署對於高中發展潛力嘅宗地咧，其實都係同我哋一樣，考慮到佢近唔近現有嘅新市鎮啦，又或者係近唔近現有嘅交通幹道。咁同埋仲有第三樣嘢就係講緊係面積相對大嘅，就係2公頃或者以上。咁如果符合，即係佢有既定嘅數字啦。咁如果符合嗰個程度嘅話啦，咁佢就會將佢得分就是、越高分，咁就係高中發展潛力啦。咁而我哋咧畫出嚟嗰啲宗地，其實嗰個得分咧都係同規劃署嗰、那個 嗰個劃線咧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可以相比。咁所以當規劃署話高中發展潛力係可以六年之內就變成熟地嘅話咧，咁我哋都其實就係參照翻呢個都快熟中地，因為個條件係相若，咁所以都認為係可以六年之內變成熟地。咁點解話一啲閒置嘅快熟中地可以更加快呢？因為一般山地變熟地呢，就是由可行性研究開始啦，咁就進行改劃，然之後就會經過重置啊、 okay. 清拆啊、平整土地等等嘅工序。咁、 okay. 而其實閒置嘅話係唔需要重置或者清拆、 okay. 平整，咁所以就會更加快咯。 好，唔該曬陳可常，多謝你嚇，係嚟自綠色和平嘅。跟住落嚟，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睇下交通情况，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嘅快线咧有坏车阻路，龙尾农场道过咗风力楼。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咧就去到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见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62点升40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247.2跌2蚊，盈富基金17.24升1仙，美团149.7升7毫，阿里巴巴73.2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57蚊冇起跌，李宁55.5毫跌咗2.5，京东集团171.9跌2.9。港交所252.2升5.6，南方恒生科技3.17升1仙，友邦保险67.65跌2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中国科技产业集团、Apollo 出行、智道国际、佳兆业健康同埋创联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国贸控股、耶耶 Group、佳民集团、世纪建业同埋进球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76，瑞士法郎1.002，加元1.381，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128，欧元对美元0.976，澳元对美元0.6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系报15,500，比上日收市跌咗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55.55美元，卖出价1656.43美元。港汇指数报106.6，比上星期六跌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快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仲系未拖走噶。车龙而家排到去农场道近笔架山花园，另外就系龙月道近泽安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是有坏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通去大老山隧道之路的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去顺利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东隧港岛入口范围车多，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的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在龙日村。 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九龙城的牙前朗道有水管急收，介乎贾冰达道至到牙前围道的快线是封闭了的。三号强风信号生效，请揸车的朋友加倍注意安全。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杨洋是王子，赵露思是公主，两人都是江湖上的武打高手。剧情不单只有情爱纠葛，武林斗争的戏码亦都相当精彩。刀剑的动作戏都相当高规格又真实，所以武打戏就成为且试天下的一大亮点。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我是英国的沈平。女王邮票现在可以继续使用，不过就会停止继续印刷带有女王肖像的邮票，并且开始着手设计印有查理斯肖像的邮票。不过新发行的护照就会将字眼改为国王殿下。 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记得留意 大城小事。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9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现在是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的，各位留意住了。继续有我陆宇光和何建中为大家主持。何建中说，近期好像香港都兴起一种消费的产品，就叫做先买后付 ,buy now, pay later。咁啊，都其實咧，講翻呢樣嘢咧，其實都係一個嘅網上嘅平台嚟噶。嗱，個消費者咧要先喺呢個先買後付嘅平台上面咧，去開立一個帳户啦，係輸入個人資料啦，上載身份證明啦，通過認證啦，咁咧就再去綁定咧你自己嘅信用卡或者係購帳卡。於是咧就去到一啲嘅指定合作嘅鋪頭，可以係網店，可以係實體店嗰度買嘢啦。咁喺取貨之後嘅指定時間之內咧，就以分期付款嘅方式去到繳付呢個購物嘅金額嚇。咁其實咧吸引嘅地方咧，其實今次呢個先買後付咧，咁就唔使用戶去到提供佢嘅入息證明啦，或者係查詢佢嘅信貸記錄啦，亦都咧係可以咧免息分期啦。咁所以對於其實好多嘅年輕人啊，或者一啲嘅自由工作者等等嚟講咧，都幾吸引嘅。 係啊。这个先买后付呢就近来好兴起啦，但是它又是不是一样很新的东西呢？我自己觉得又未必是。因为正如你所说，其实它是会同一些信用卡同埋一些可能是记账卡去绑定。咁即是说其实那个消费者它本身也都有银行卡或者有信用卡。不过个问题就是说它们知不知道当中那个条款，即是说后付那个条款当中准时付款又怎样呢？如果遲還的話，是不是要罰款呢？如果這裡呢消費者如果不清楚呢，也都可能會構成一些爭執、或者是陷阱的情況。 嗱，头先都讲啦，咁呢个嘅平台咧，可以让呢个买家即系一啲嘅消费者咧，可以去到做一个分期付款啦。咁其他方法咧，都系平台咧就先系为嗰个嘅消费者去到付款啦，然之后咧就再分期还款咁样啦。咁其实咧，咁同譬如以前一般嚟讲嗰啲信用卡嘅分期付款有啲咩分别咧？咁通常嚟讲咧，就消费者嘅就会个付款期咧就比较短嘅，咁啊大多系三个月一次啦咁。咁而咧就系、是、头先你都讲啦吓，咁如果系分期付款啦，咁有一个还款嘅一个付款嘅一个时间啦。咁如果迟咗付款嘅话咧，都的确咧系有一啲嘅延期付款嘅行政费啊等等咧系需要俾嘅。咁今日咧消委会都开咗个记者会啦，咁就讲到咧去到检视翻市面上呢啲先买后付嘅平台啦，睇下佢哋嘅服务内容啊、服务条款啊等等，咁都发觉咧啊，原来咧消费者如果系预期还款嘅话咧，都要承担咧唔同嘅费用，甚至咧可能咧喺未有被通知嘅情况之下咧，就被暂停或者终止佢嘅账户噶，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即系先买后付系分期俾，咁但系咧如果唔准时去俾钱嘅话咧，咁都系有一个都好难预料嘅后果噶，同埋即系个个平台嗰个嘅条款都唔同啊，吓 咁所以变咗我哋呢啲所谓付款平台咧，某程度好似成为咗个金融机构，咁所以大家都会关注，其实佢有冇受放债人条例监管啦、啊？咁样即系如果佢纯粹系一个买卖嘅公司，咁佢接受信用卡付款，咁佢就唔構成一個所謂金融嘅平台，但係佢正如你所講，佢係會先幫個消費者去找數先嘅，跟住再消費者分期還翻錢俾呢個平台。咁所以嗰個監管係咪即係有不足咧？咁呢個我哋都關注。 嗱，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啦，咁早前咧喺六月嘅時候都係回應過議員嘅提問啦，咁都引述到一份嘅環球支付嘅研究報告，就話咧而家香港嗰個嘅先買後付嘅情況係點咧？就話舊年啊，2021年咧，香港嘅消費者以先買後付嘅方式喺實體店鋪度消費咧，就佔咗消費支付總額嘅大約2%。2%咧，听落嚟讲都唔算好多啦。咁但其实都系一个新兴紧嘅一个支付嘅模式啦。咁其实喺外国好多地方咧，都已经系开始流行起嚟噶啦。咁而家香港咧都有几个嘅网上平台啦，以至到咧有一啲嘅虚拟银行咧，都提供紧呢个嘅先买后付嘅一啲金融产品噶吓。何建中，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谂而家因为呢个新嘅，虽然占总数2%，但系似乎在一些尤其是年青人的消費當中呢，那個比例我相信是不止這個數，所以究竟我們的消費者有沒有足夠的資訊去了解，即是他的還款的模式，以及如果遲還款的費用啊，這樣，我想這個我們都 很需要去了解的。 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啊，唔知大家都有冇留意到呢個先買後付嘅一啲支付嘅方法咧？又或者係留意到一啲譬如虛擬銀行嘅廣告啊，都有標榜呢個嘅先買後付噶。大家有冇使用過呢啲嘅服務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如果係呢個採用呢個先買後付嘅電子消費模式嘅。咁可能咧就遲俾錢嘅話咧，又會帶嚟一啲嘅罰款啊，以至監管上面都有唔同嘅一啲問題啊。大家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消委會嘅總幹事黃鳳賢同我哋傾啦。黃鳳賢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哋今次嗰個檢視咧係睇啲乜嘢噶？睇呢啲先買後付嘅平台啲咩嘅問題咧？ 其實呢我哋今次呢就明顯睇到呢先買後付呢喺香港而家都開始興起啦，但其實喺外國外國好多唔同嘅地方呢都已經係都幾流行下㗎，咁所以呢我哋呢就今次呢篇文章呢就係、是、要講解返俾消費者聽，其實先買後付係一個乜嘢嘅產品啦，佢個風險喺邊度啦，會唔會有一個過度消費嘅風險啦，同埋而家監管嘅情況，同埋當你去揀一啲嘅先買後付平台嗰陣時咧，就要留意啲咩地方？咁希望提供多一啲嘅教育咧，去俾消費者嘅。 頭先我哋都簡介咗即係先買後付嗰個運作方法啦。咁其實、那個以你哋理解咧，嗰個背後嘅運作係咪由個平台即係先向商户付款，然之後個消費者先至係分期向呢個平台俾翻錢咧？ 應該都會係咁啦，因為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付款嘅平台啦，咁而呢个付款嘅平台咧，就系同个 即係佢都係簽咗好多商家啦嚇。咁而啲佢同啲商家佢簽咗之後就用佢嘅方法去，即係用呢個平台去俾錢咧。咁然後咧佢就可以分，通常係分三期到俾錢啦。咁同埋咧就若果係分期嗰陣時咧都冇利息或者係手續費嘅。但係若果你係過期去俾嗰陣時咧，就每宗嘅交易咧就會有一啲手續費要不交啦。可以由$30去到$175不等。咁而我哋都睇到咧，係用得呢一個先買後付嘅平台咧，一般因為佢哋嘅目標客户群咧，都係一啲比較學生啦、家庭主婦啦，甚至係失業嘅人士啦，又或者係甚至係有啲係話破過產嘅人士啦，等等。咁係主要係佢個目標嘅客户群，咁所以咧都係一般嚟講咧個交易咧都係比較細啲。咁亦都係但有一樣嘢咧係絕對係好唔同嘅咧，就係佢個申請人。佢申請用呢個平台嗰陣時咧，就唔需要對佢個信貸記錄咧係有任何嘅查核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同譬如話你信用卡啦，呢一啲嘅付款方法咧，就明顯地有一個咁嘅分別啦。 嗯，咁都算唔算係信貸或者借貸嘅一種咧？ 其實喺從消費者保障嘅角度，同埋喺海外嘅發展嚟講咧，都係會認為呢一啲嘅私密後付平台咧係一個信貸嘅產品嘅，因為即係其實嗰、那個个名系好似有啲唔同，咁但系个背后咧，其实都系讲紧你系分咗几期去俾钱，咁但系若果你到时还唔到预期之后咧，就会有个手续费去牵涉。咁而譬如话若果系银行啊，又或者一啲虚拟银行去提供嗰啲先买后付咧，可能同埋亦都有啲系已经攞咗放债人牌照嘅一啲先买后付平台咧，其实佢哋都会牵涉到个利息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啲情況底下咧，就明顯地咧就係一個借貸嘅一個服務啦。咁而我哋覺得即係無論點個消費者，若果佢萬一逾期付款，都係要俾某一種嘅費用嘅話咧，都可以嚴格啲嚟講咧，都係一個借貸嘅一個行為咯。 咁其實我哋就咁聽落咧，嗰、那個即係所謂行為或者個平台同埋個消費者嘅關係咧，都似係一個借貸嘅關係。咁我谂我哋关注嘅就係话其实嗰个消费者有冇足够嘅资讯，即係会唔会被误导。我谂如果有误导嘅成分呢，或者资讯不清晰呢，就可能牵涉到可能我见到有啲报道讲所谓消费陷阱啦。如果唔系呢，其实可能只係一个教育问题，系咪呢？即係其实个消费者自己去衡量佢嘅风险，即係就算佢就算个机构冇做信贷评估，咁我哋最关心都係消费者有冇衡量个风险，或者会唔会真係过度消费啫。咁、你覺得係邊一方面嘅問題多啲 咧？我諗係唔同階段啦，或者係而家係幾種嘅情況都有啦。因為當呢一個先買後付係啱啱出現咗喺香港嗰陣時咧，因為佢要做好多推廣啦，招攬好多唔同嘅商户啦，要吸引人去用呢一個先買後付嘅平台啦。咁所以咧嗰陣時發現嘅問題咧，就係、是、當佢哋去吸客嗰陣時，嗰啲優惠係咪真係可以兑現到？第二就係、是有啲客咧就係、是、曾經試過無端端俾人鎖佢嘅帳户。 哦、 即明明是俾足钱嘅，我即系定时定候去还嘅，但又唔知点解我俾人锁咗个账户啦。吓，又或者咧就系、是、当佢去去开一个户口嗰阵时咧，其实因为系商户去建议去开嘅嘛，或者兜售去开啦。咁但佢根本就唔知道，原来系开紧一个分期付款嘅一个户口啦，可以讲话。咁所以咧喺后面咧，其实嗰、那个。教育講解同埋消費者對呢一個先買後付個，因為始終都好新啦。嗰、那個理解咧係點樣樣咧？係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咁而跟住然後咧有另外啲問題出現咯。那個問題咧就係呢一啲先買後付平台嗰個客戶服務嘅問題啦。因為當佢係一個付款嘅平台，一定會牽涉到商户。咁但係咧，我哋亦都睇到我近期嗰啲嘅投訴裡面咧，就係、是、當嗰、那個交易係出現咗問題嘅話。究竟是个商户负责定是这个私密后付的平台负责呢，似乎那个权责那方面呢也都是挺不清楚，就将某程度上将个客抛波仔了。因为个客其实需要的呢就是为我个交易都没有完成到，我亦都 是要取消个交易，那我找个商户去取消还是找个平台去取消呢？那个商户又说已经话了给个平台听叫他赔返钱给那个客了，但个平台呢又点都找不到人，亦都是揾亦都揾唔到，亦都係冇反應嘅。咁當然就好容易會令到個消費者引起個投訴啦。咁所以其實可以講話係一籃子的唔同嘅問題咧，係出現咗。咁而 在整個過程裡面究竟是怎樣去處理呢？當然首先就要教育個消費者究竟什麼為之先買後付先，自己要平衡風險，讓他們知所選擇啦。但另外一方面呢，都是要規管的方面都是要看的。因為若果在我們現在香港九間消萬後付的平台裡面，有三個就是銀行的，有兩間虛擬銀行，一個是傳統銀行，有一個是放債人牌照的，但有成五間呢是沒有放債人牌照，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借貸的產品，所以就不需要拿任何牌照的話，在這個大前提底下，究竟消費者保障在哪裡呢，都是另外一些問題我們是要處理的咯。 嗱，頭先都講話有啲嘅做緊先買後付嘅機構咧，係未有領取咧，即係放債人牌照個，或者佢唔係一個銀行機構，係受金管局去到監管啦。咁呢啲嘅機構會唔會其實即係毫無牌照嘅情況之下，可能係有啲違法經營嘅存在咧？ 我哋唔夠膽講佢係唔係違法。但个原因咧，就是因为佢哋自己，因为呢个系一个牵涉到一个好复杂嘅法律嘅问题，就系佢哋认为自己唔系一个信贷产品，所以唔需要攞任何嘅牌照，佢哋纯粹系一个付款嘅平台啫。但系喺一个消费者保障嘅层面，就算你话免息分期，但系之后你都系有牵涉到一啲嘅手续费啊嘛。即系如果你系逾期还款嘅话，咁而嗰啲手续费某程度上都系一啲费用消费者去俾嘅。咁会唔会系当系一啲利息，又或者系用一个逾期还款嘅一啲手续费咁样去计算，都系钱嚟嘅。咁所以咧喺呢啲大前提底下，系究竟系唔系信贷产品咧？咁平台就话唔系，但系咧从一个消费者保障角度咧，同埋系一个监管角度嚟睇咧，就都似系嘅，系一个信贷产品。咁所以咧就。我哋喺我哋角度嚟睇咧，都应该系要攞翻相关嗰个牌照，即系呢一个放债人条例里面嗰个嘅牌照，先至可以去进行呢一个服务咯。 嗯，我见你哋嘅研究咧，仲有研究即系唔同嘅一啲消费者嘅情况，应该点样处理啊？譬如话系买咗嗰件货翻嚟系要退款嘅，咁呢啲先买后付嘅平台要去到退货退款，其实个情况又系点样？应该点做法咧？有咩问题咧？ 呢个嘅问题就系头先我讲嘅抛波仔啦，就因为个平台咧就话唔关我事，你应该要同嗰个商户讲，个商户应该退翻钱俾你。但系个商户咧就话唔系，我都已经同我先买后付平台已经讲咗噶啦，就佢哋应该系佢哋喺经佢哋去退翻款俾你。咁究竟应该系边个退咧？其实对个消费者嚟讲真系唔知嘅，因为嗰啲金即嗰啲钱咧，究竟已经系喺仍然留翻喺个平台嗰度啊，已经去过咗去个平台嗰度啊？定是根本嗰个商户是未完成个交易，啲钱未经过嗰个平台呢等等。其实背后成个操作对个消费者嚟讲是唔知道嘅。佢若果佢查证嘅话呢，佢有时即係有啲消费者呢就会睇到嗰个已经喺我嗰个先买后付嗰个户口里面㗎喇。咁但係个平台又话收唔到，咁即係点呢？咁其实喺成个沟通上面呢係非常之混乱，去令到消费者呢就当遇到呢一啲我哋叫争议嗰阵时呢，就好难搵返一个真真正正要负责嗰个嘅单位呢，就去处理返嗰个问题囉。 我想问一下海外嘅例子係点呢？海外嗰啲监管其实佢哋个做法有冇啲嘢我哋值得我哋参考 嘅？绝对係有得参考嘅。因为呢譬如话好英国咁啦，其实喺今年嘅六月呢就已经发表咗一个资讯报告，就係计划去监管呢个先买后付，要求平台呢就预先检视消费者嘅还款能力啦，先早批出嗰啲贷款。而且呢仲要喺嗰个广告呢嗰方面呢都一定要公平清晰，同埋冇一个误导嘅成分。咁而譬如新加坡啦，佢亦都係已经成立咗一个工作小组，喺下半年嗰陣时呢亦都要研究一啲指引啦，同埋框架呢就係去規管呢个先买后付平台。咁而南韩呢都係有佢哋自己冇晒澳洲呢亦都係颁布喺2021年，即係舊年嗰陣时啦，都已经有一啲先买后付嘅供应商嘅行为守则係已经係发表咗。咁希望咧係盡量去規管住佢哋嗰行為咧，就係可以保障到個消費者咯。 香港嘅金管局咧，咁喺九月嘅時候就住先買後付咧，就向銀行咧就發咗個通告啦。咁希望銀行咧可以喺先買後付嘅一啲產品啊，或者廣告宣傳上面咧，要寫明一啲嘅即係借貸涉及借貸嘅字眼啦，以及咧就希望咧就係銀行咧就唔好令到咧呢個先買後付咧就唔等於借錢有個咩觀感出現啊咁。咁但係即係呢啲嘅金管局嘅指引淨係俾銀行機構啦。咁頭先你都講。 有啲都唔係銀行，甚至唔係虛擬銀行嚟嘅，係一啲嘅其他嘅金融機構嚟嘅。咁變咗佢可能就未必受到金管局嘅呢規管喎。 你講得啱㗎，咁所以呢而家金管局已經係發表咗嘅一啲銀行嘅指引呢，其實都係純粹可以規管到呢虛擬銀行同埋傳統銀行。咁但係呢裡面都寫得好清晰嘅，事實上就一定要寫到明係一個信貸產品啦，亦都係要披露個利息啦，亦都係要講到明即係你都係還得起你先至好借啦，同埋呢就係要講埋俾個客廳呢，若果你逾期還款嘅話呢，係可能會影響咗你個信貸記錄啦等等，呢啲我哋叫做提示嘅字句呢就全部都出曬嘅。咁但係呢我哋會覺得你既然打开门做生意在香港，就算你话唔系银行都好，你想进一步去提供个保障俾个消费者，令到消费者去用你个平台用得安心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都应该要参考翻金管局佢而家发俾银行嗰个指引，尽量将相关嘅信息又或者系一啲嘅披露咧，系要带翻俾嗰个消费者，等个消费者当佢使钱嗰阵时候，或者系用呢一个先买后付嗰个嘅服务嗰阵时咧，自己都谂清楚究竟系咪用呢一个服务咯。咁我又觉得咧，不论喺嗰个放债人条例嗰方面啦，同埋呢一个披露嗰方面咧，其他嗰啲平台咧，绝对有空间去改善嘅。 咁如果要学习头先都讲啦，一啲嘅海外嘅例子去到对呢啲嘅平台作出规管咧，可能都涉及修改法例咯。 其实喺嗰、那个。放債人條例裡面咧，佢第一首先就要攞翻嗰個嘅放債人嗰個嘅牌照先啦。咁因為喺放債人個牌照裡面咧， okay. 其實咧就係、是、亦都已經定立咗咧，就係、是、需要咧喺將來咧都係要評估翻嗰個還款人嗰個嘅能力啦。咁同埋咧就係、是、若果去到消滅後付嗰陣時候，都唔排除個可能性，到時亦都可能有一啲特別嘅指引，就係、是、就住呢一方面嘅服務咧去提供多啲指引，因為其實大家睇到全世界都已經行緊呢一條路噶啦。 嗱、okay. ，我哋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再同黃發賢傾多陣啊。 嚟骤雨，而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气温亦会显著下降。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长洲和西贡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7、58和44公里，最高神风分别是每小时94、80和75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大约26度。听日骤雨增多，市区气温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早上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日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48%，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宏景台。就系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宏景台。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嘅坏。车咧仲未拖走，而家一带系相当之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而通去大老山隧道之路嘅龙尾啦，分别就去到观塘道近裕民坊、伟业街近上怡道，同埋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啦，排到去佐敦谷公园。而家大老山隧道嘅来回方向，即系出去九龙同埋入去沙田方向嘅管道啦，都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同时出九龙方向嘅管道改为双向行车，而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有啲挤塞噶，车龙去到恒生大学对开。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就排到税务大楼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学园街。 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西铁站是有坏车阻路的，车龙排到去三城，就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兆康西铁站是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三城。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一啲冇馅又或者系少啲酱嘅面包，咁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星期三下午五点， 陆宇光、高福慧、杨立门、林志恩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一万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一万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何建中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倾紧嘅，咪请翻黄凤娴出嚟先。你好， 系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继续留一留你咧，就因为想同你倾下咧，你哋另外一个关于牙膏嘅一个调查啊。咁因为何建中，我哋牙膏真系每日都会用噶啦 吓， 我哋早晚都会刷牙啦。咁但系即系究竟啊，啲牙膏有冇啲咩嘅问题嘅咧？又或者系咪达到即系我哋目标中嘅效用嘅咧？咁不如都请黄凤娴同我哋介绍下你哋今次嘅呢个调查啦。 好啊，嗱，我谂你头先都讲得好清楚啦，牙膏咧就日日都用，仲早晚用添。咁所以咧都要睇翻下佢嗰个安全程度啦，同埋咧就究竟会唔会提供到我哋而家谂到嗰啲保护，譬如话氟啊呢一个嗰啲物质。咁嗱，我哋今次咧就测试咗30款普通同埋儿童嘅牙膏，17款就系一般成人用噶啦，另外咧13款咧就系儿童嘅牙膏。咁我哋咧都系睇咗究竟佢嘅酸碱值符唔符合标准啦，佢有冇过敏香料啦，有冇重金属啦，同埋咧就系有冇一啲嘅有害污染物啦，加埋咧就系佢嗰个氟化物嗰个嘅含量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氟化物咧其实都系好嘢嚟嘅，不过究竟佢有冇足够嘅保护咧，都系非常之紧要。咁我哋就可以而家逐个去讲一讲，好嘛？ 咁啊，头先你都讲话即系酸碱度啦，咁啊结果酸碱度嘅测试嘅结果系点样咧？ 嗱，如果讲酸碱度咧，就我哋有三款嘅儿童牙膏咧，就发现咧佢系偏酸啊。因为如果系根据国家嘅标准系要求咧，佢嗰个嘅酸碱值咧就系介乎呢个 5.5 去到 10.5。因为如果你太酸会发生咩事呢，就是会容易呢就是令到牙齿的珐琅质去溶解。咁特别呢就是加埋呢你刷牙嗰陣时呢，因为有一个刷嘅动作喺度嘛。咁所以呢如果係长久係用一啲偏酸嘅牙膏去刷牙嘅话呢，咁就会令嗰个珐琅质呢就会容易溶解，即係伤害到啦。咁我哋发现係有三款嘅儿童牙膏呢係有一个咁嘅情况。反而成人嘅牙膏呢就冇呢个问题喎，佢哋嘅酸碱值呢都係由 6.4 去到 9.5， 係非常之好。但嗰三款呢就係由 3.8 啦、4.8 同埋5。咁所以呢佢哋嘅酸碱值係偏可以话偏酸囉。 你哋消委会有冇问过啲厂商点解要加啲酸性嘅落去咧？我谂到会唔会系可能有啲小朋友可能鼓励佢刷牙就加啲果味啊嗰啲，同呢啲有冇关系咧？其实？ 其实我哋当我哋去俾返佢哋个厂商意见嗰时呢，有啲厂商就话提高个酸性啲嘅环境呢可以杀菌咁样。咁但係呢我哋就会经过我哋都问咗一啲专家俾返我哋意见呢，其实真係偏酸嘅环境呢係真係会对嗰个珐琅质呢係会影响嘅。咁其实偏碱呢都会嘅。不过碱呢就冇酸咁厉害。所以呢係一定要喺一个酸碱值一个好嘅范围里面呢，就是啲牙膏其实先至可以係合理地呢去发挥返佢嘅作用，亦都唔会伤害到我哋呢个珐琅质囉。 嗯，那个牙膏嘅酸碱度呢能唔能够从味道嗰度去到感受到出嚟，或者一定要做一啲测试先知道嘅呢？ 我諗都要测试先知道啦。个原因係有时有啲人鍾意咸味啦、薄荷味啦、甜甜地嘅果味啦，有啲细路仔嘅牙膏。咁其实你好难係从纯粹个味道嗰度呢就係去分别到嘅。因为有啲係可能冇乜味嘅，但原来佢嗰个酸碱度可能都係会比较偏喺某一边咁样。咁所以呢某程度上我哋都係需要一啲测试呢先可以知道嗰个酸碱度嘅。 嗯。另外头先你都有提到呢，咁其实而家牙膏都唔少係有氟化物啦，咁其实本身呢就係可以叫做保护牙齿嘅。咁但你哋今次嘅测试又见到氟化物嗰个含量係又系咪即係目标之中咁好呢？ 今次嘅測試裏面咧，我哋發現咧有15款咧就係有呢一個氟化物，咁9款咧就係普通牙膏啦，有6款咧就係兒童牙膏。因為含氟化物咧，其實個功效咧個最大好處咧就係可以抑制到牙菌膜嘅滋長啦，增強嗰個珐琅質啦，鞏固牙齒啦，同埋防止蛀牙嘅，呢一個係有氟嗰個嘅好處。咁但係咧發現到咧就喺6款嘅兒童牙膏裏面咧，裏面有2款嘅含量咧就唔符合內地嗰個標準嘅要求，或者咧就唔能夠提供足夠嗰個口腔嘅保護。咁內地嗰個標準咧就係比較幼細啲嘅，因為我哋其實當我哋去做呢個測試嗰陣時咧，都有睇埋歐盟啦同埋美國嗰個嘅要求。佢哋咧係冇細分咧就係成人嘅牙膏咧個含量係幾多，兒童嘅含量係幾多。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參考咗國內嗰個嘅標準咧，就係去睇翻我哋而家測試咗出嚟嗰個結果。咁就會睇到有2款嘅兒童牙膏咧，就係可能佢哋嗰個嘅可溶氟同或者係遊離氟咧嗰個嘅含量咧就比較低咗少少，咁所以咧就未必可以提供到足夠嘅保護咯。咁但係因為好多時有啲人中意買有含氟化物嘅牙膏，就希望佢有嗰個功效嘛。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未必足夠嘅話咧，咁就未必可以提供到預期嗰個咁理想嘅嗰個效果咯。 你哋個測試亦都發現有啲兒童牙膏有重金屬嘅，包括鉛啊、砷啊嗰啲，可唔可以都講一講？同埋即係嗰啲廠商有冇咩回應咧？點解會加呢啲咁樣嘅物料入去？ 佢哋就冇回應到點解會有呢一啲砷啊、鉛啊呢一啲嘅我哋叫重金屬啦。但係嗱，整體嚟講咧，咁多款嘅牙膏咧，佢哋即係因為我哋一驗到重金屬砷咧，就有7款，有4款係普通牙膏，3款係兒童牙膏。咁而佢哋嗰個含量咧，都係低過國家嗰個標準咧，每公斤2毫克嘅，咁係低過嘅。咁另外咧就是、重金屬鉛咧，就有14款普通牙膏同埋12款兒童牙膏咧，都係驗到嘅。咁而佢哋亦都係低過嗰個國家標準每公斤10毫克嗰個要求，因為我哋度到出嚟咧都係 0.052 去到 0.8。咁但係呢我哋亦都唔可以掉以輕心。點解呢？就因為重金屬呢其實係可以積聚喺人體裡面嘅。咁同埋呢就係、是、譬如話重金屬砷啦，係有機會呢就係、是、如果長期攝入嘅話呢，係有機會導致高血壓啦、外周血管或者心血管嘅疾病啦。咁如果係重金屬鉛呢，大家好多時都聽到鉛呢就會知道啦，就會影響我哋嘅神經系統同埋兒童嗰個智力嗰個發展，亦都可以導致到血壓上升嘅。咁所以呢如果係細路仔刷牙，大家會可以想像到啦，其實佢哋唔係咁識去掠啲泡啦，或者係去識得朗口朗得咁乾淨，佢哋都有機會咧就誤吞咗呢一啲嘅牙膏。咁所以若果喺朗口朗得唔清楚，或者佢容易係誤吞咗呢啲重金屬嘅話，你係長期一路刷牙嗰陣時都有呢啲情況嘅話咧，係不知不覺間咧可能會攝入多咗呢一個重金屬。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我哋都要提醒一下啲爹哋媽咪。就是當你去幫小朋友去刷牙嗰陣時咧，因為其實每日有刷牙嘅習慣咧，係一個好嘅習慣嚟嘅。咁但係咧，都一定要幫佢哋即係教佢哋係要捋清楚啲泡啦，朗乾淨個口啦， 就避免咧呢啲重金属咧去摄入去大家个身体里面咯。 嗯，你哋个测试仲有讲到话一啲嘅调味剂啊，即系头先都讲到啦，可能儿童款嘅牙膏咧，可能都比较多系去加入一啲嘅香料啊、香味啊，令到吸引咧就系啲小朋友去到刷牙噶。咁但系咪都有一啲嘅致敏成分咧？咁如果嚟紧真系家长要再买儿牙膏俾小朋友嘅时候，其实仲应唔应该拣呢啲有香味嘅牙膏俾佢哋咧？ 其实我哋都系会觉得咧，当你买牙膏嗰阵时咧，可能真系要避一避呢一啲过敏嘅香料，因为咧喺今次嘅测试结果里面咧，就我哋都系参考欧盟嗰个标准啦。今次就系、是、因为欧盟咧就讲到明咧，若果佢呢一啲嘅致敏物系个含量咧系高过 0.01 嘅 percent 嘅话咧，就一定要系喺嗰个成分表嗰度去披露嘅。咁但系咧就我哋睇到咧就今次咁多款牙膏里面咧有12款普通牙膏。就是有過敏嘅香料啦，有四款兒童牙膏咧都有嘅。咁而咧喺有普通牙膏裏面咧有三款，而兒童牙膏咧亦都有三款咧係過咗嗰個歐盟嗰個嘅標準。咁但係咧亦都冇喺個成分表嗰度去標示。咁如果有用咗呢啲過敏香料嘅牙膏，有啲咩問題咧？咁當然，如果你個皮膚根本係冇乜問題，唔會係導致到過敏的話，當然自然沒問題了。但如果你是自己本身的皮膚比較敏感的話，可能就會造成這個接觸性的皮膚炎，甚至是一個口腔的潰爛。因為譬如說有些人刷刷牙就不知道為什麼長期就發覺個唇邊那裡很多時候會爛、這樣都有可能就是因為對那樣東西是敏感，所以是成為了這個接觸性的皮膚炎的。所以我們就會建議咧，若果係你個皮膚係比較敏感，同埋喺細路仔嗰個層面咧，最好咧就係揀一啲係喺嗰個成分表嗰度咧係冇一啲嘅致敏嘅成分啦，同埋咧譬如話有啲字眼係叫氣味啊，又或者係 aroma 呢啲字咧，就盡可能會避免啦。 好，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啊。系黄凤娴咧，就系消委会嘅总干事嚟嘅。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咧翻嚟讲一讲咧，就系关于青年发展嘅问题啦。转头再倾，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 Oscar 陶玉麟。疫情虽然严重，但系只要大家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三介绍一个活动，分享做运动的好处同埋健康相关知识。 今年的主题同埋以往都一样啦，爱运动就爱健康。 其中有咩内容呢？ 稀山莫稀水啦，细路仔的耐力训练，减肥是不是一定要挨饿呢？运动同埋腰痛。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20，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何建中为大家主持的。何建中啊，呢一次想同大家倾下咧青年发展啊。嗱，今届嘅政府咧就系将民政事务局咧就系改造咧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咁可以见到咧，即系今届政府对于青年嘅事务啦、青年嘅发展咧系比较着重嘅。咁其实咧过往嚟讲咧，咁2018年咧，咁政府都成立咗一个青年发展委员会啦吓。咁到而家咧，咁其实咧亦都系讲紧呢届政府啦，将会喺今年内咧去到制定青年发展蓝图啊，咁都系咧好多一啲青年嘅措施啦。咁但系过往嚟讲，大家又觉得个情况系咪足够咧？嚟紧如果要制定青年发展蓝图嘅话，应该有啲咩嘅元素要摆落去咧？何建中， 我谂青年嘅问题就一路大家都好关注啦。尤其是我哋知道喺7月1日习近平主席嘅讲话，亦都特别提到青年。咁啊，除咗讲青年兴，则国家兴咧，亦都特别提到。是希望帮助到青年在学业、就业、置业、创业这四个方面。我相信其实个发展蓝图可能都基本上离不开这四个方面。不同团体有很多的意见，我们就看看会不会有些新的措施，还有是怎样令到除了 推出啲合適嘅措施，點樣令到即係青年人，我哋所講所謂嘅 buy in， 即係佢覺得嗰樣嘢係對佢有幫助，因為青年嘅訴求啦，或者諗法其實都好唔同嘅。 嗯，你头先都讲到即系四个业啦，即系包括学业、就业、创业、置业啦吓。咁所以其实个青年政策嘅范畴咧，系可以横跨好多嘅政策局噶。咁即系包括教育局啦吓，就业可能关劳工及福利局或者劳工处啦，创业啊，仲有咗行。但係關乎唔同嘅產業啦， 創科 又會關事啦。咁另外置業咧，亦都係關乎成個社會嘅一啲土地房屋供應啦。咁所以其實呢啲嚟講咧，都係好多嘅唔同嘅政策局嘅範疇咧，去到處理嘅一啲工作嚟嘅。咁所以其實咧，頭先都講啦，2018年開始有嘅青年發展委員會咧，咁係由政務司司長做主席啦。咁其實咧，亦都一啲相關嘅政策局長咧，亦都係呢個發展委員會裡面嘅當然成员嚟嘅，去到制定同埋统筹咧青年相关嘅政策嘅咁，咁啊嚟紧啦吓，而家就嚟紧会制定一个嘅青年发展蓝图啦吓，咁亦都系咧系特区政府第一次就制定，即系为咗推动青年发展咧而制定嘅一个指导文件嚟嘅，咁将会系有啲咩嘅元素咧？嗱，近期咧政府都就住呢个青年发展蓝图咧就咨询各界嘅意见啦，咁都听听咧就系唔同嘅团体究竟会就住呢个蓝图系俾出咩意见咧吓，亦都问问各位听众啦，咁大家又认为而家香港需要有点样嘅青年政策咧？大家觉得有啲乜嘢嘅方法去到叫做去到协助年青人咧？咁有啲咩地方系需要去帮帮年青人嘅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咧系出席过咨询会嘅学友社嘅行政总监梁国成啊，梁国成你好。 好，大家好。 系，想问下咨询会上面其实系政府问过咩意见呢？ 其实喺咨询会上面咧，成日都就同头先两位主持所讲咧，分住四个大嘅范畴咧，去唔同嘅青年团体啊，甚至乎青年人上面咧，都希望俾啲意见嘅。咁啊，包括头先所讲啦，学业啦、就业啦、创业啦同置业嘅。 嗯。咁譬如你哋学友社啦，相信你哋都特别关注到学业嗰方面啦。你哋有觉得而家即係有关于青年人嘅学业嘅问题係啲乜嘢，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嘅做多啲呢？ 其实喺学业方面呢，我哋都统整为而家我哋啲青少年叫青年学生先啦。咁因为喺青年人嗰、那个现今社会上面呢，其实佢哋好多时候都另外一个身份都係学生。咁所以喺學業方面咧，我哋就會好聚焦咧，特別喺學友社咧，就係喺中學生去到大學生嗰個階段上面咧，點樣我哋可以提供支援，同埋就係喺學生中學生佢之前一路發展啊，由小學升中嗰時候，有冇已經有一個好好嘅生涯規劃去發展，去或者有一個想法俾佢哋。咁頭先所提及到咧，就係特別喺嗰、那個應對嗰個文憑試方面啦。畢竟咧，現今咧香港咧，即係學生咧，即係尤其大專生啦，點樣入到大專生？其實而家都包含曬所有即係我哋所講叫達標嘅學生喺文憑試都達標。咁剩翻有一部分咧，可能咧嘅文憑試考生咧唔達標咧，佢可能需要揀落我哋所講嘅副學士啊，或者其他嘅文憑嘅高級文憑嘅課程去就讀嘅。咁我哋希望政府咧可以咧特別聚焦喺呢個部分上面嘅年輕人咧，點樣可以為讀副學士啊，甚至乎揀高級文憑嘅學生咧，有一個比較清晰啲嘅職業嘅道路。咁佢哋個課程咧可以咧就唔會話我讀唔到達標嘅學位課程啦，就即係可能冇辦法啦，要為咗讀到有學位，要先揀咗啲副學士，然後先再博上去啦。喺呢個位置上面咧，已經有一個好規劃性，或者係好一個即係社會發展嘅未來嘅方向，俾呢批嘅學生咧揀佢哋合適嘅職業導向嘅課程，等佢哋可以一個方向去揀。 或者從一啲即係大方向、大政策方面開始講起先啦。嗱，根據政府資料咧，而家適齡人口升讀學士學位課程嘅比率咧就係50%啦。咁連同副學位嘅學額咧，咁佢哋入讀專上課程嘅比率咧就大約係80%啊。你覺得其實呢個升讀專上課程嘅比率 其實在香港嚟講係咪合適咧？嚟緊如果係要發展，譬如話係譬如創科產業啊，另外即係香港亦都係一直都發展呢個服務產業，好蓬勃啦咁。你覺得呢個嘅專上課程嘅人口嘅比例係咪合適咧？有冇需要調整咧？但同時亦都面對住而家即係人口個學生適齡人口嗰個變化啦。咁你又覺得應該點樣變化先啱咧？ 其實頭先提到嗰8%咧，當中咧佔咗即係可能一半嘅嘅學生咧係屬於嗰個係政府免費，即係政府資助嘅學位課程，剩翻嘅可能咧都部分咧需要自資，甚至乎需要即係揀其他唔同嘅其他學去地方升學啊。咁變相咧呢一批特別我所講咧，唔係獲得政府資助咧，佢哋可能呢批年輕人咧讀完一個課程出嚟社會嘅時候，可能已經孭咗分債，我哋所講，咁佢哋係咪可以再喺社會投入嘅時候，即係再向上流咧？可能呢一部分咧，可能都需要政府去幫助啦。其次咧就係頭先所講到啦，其實整個社會咧發展咧，即係可能人口尤其是即係學生啦越嚟越少啦，咁但係學位嘅比例越嚟越多，其實變相咧就係嗰個學位有機會貶值，即係我哋所講嘅貶值啊，即係大部分都係學位嘅時候，咁點樣令到佢哋喺社會未來發展，假設就係2030年，我哋香港四大產業只係可能大部分都係金融服務業喎，咁究竟佢哋所讀嘅課程係咪可以匹配到呢幾個產業啦？甚至乎我哋未來好希望就係創科業上面係提供一啲更聚焦嘅課程，或者係更未來發展希望嘅，即係例如STEM 嗰度已經可以再發展到個水平更高，令到佢哋令到我哋呢批學生青年人可以喺讀大專嗰時，甚至乎已經課落時嗰時已經有一定嘅水準，去嘗試去創科或者去創造自己嘅事業，咁變相咧就多一個出路咯，都希望係可以。 即係正如你所講，而家即係學生嘅人數一路下降啦，所以從大學角度，我哋都睇到譬如入八大嗰啲分數咧，又都下降緊。咁所以會唔會而家個年輕人都唔係話有冇學位嘅問題，係讀又唔能夠學以致用，讀咩科嘅問題？咁頭先提到創科啦，有冇啲譬如話職業教育啊，或者點樣可以真係令到佢哋可以學以致用，而唔係學一啲將來未必能夠用得到嘅科目呢？ 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嘅問題嚟嘅。咁尤其是而家喺我哋都發現得到咧，就喺小學啊、推行 STEM 啦，甚至乎咧喺唔同嘅範疇裏面咧，多咗好多關於創科嘅支援計劃啊。咁其實都好希望政府咧可以咧就更着力咧，除咗唔係話喺資源上邊啊，咁配合大灣區嘅發展咧，或者國家嘅發展咧，可以俾我哋呢批年輕人咧多去實習或者去嘗試去接觸多類型嘅呢啲咁嘅新嘅科技，咁變相咧就可以俾我哋呢批年輕人咧可以唔係淨係話學業，即係一定要行學位嗰邊啦，咁可以即係繼續喺另外一邊創科或者一啲科技上邊咧去嘗試啦。 梁金石、梁国成，由于我哋就嚟听7:30新闻啦，不如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好吗？ 好啊， 多谢你。我哋电话系18723111，欢迎听众打电话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后日公布首份施政报告。他说施政报告封面颜色选用绿色，代表希望、生命力和和谐稳定。李家超在社交网站上载的片段中指出，他反复思量市民关注的问题和对香港的愿景，感谢社会各界在过去3个月提供意见以及团队的支持，促成今份施政报告。他又说香港的未来充满希望，期望施政报告可以为市民带来信心，本届政府会积极创造机遇，为香港注入源源不绝的动能，构建更和谐稳定的香港。 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台风纳沙会喺晚上开始远离本港。三号强风信号会喺听朝早五点前维持，除非本港嘅风力进一步增强，否则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嘅机会不大。本港新增5361宗新冠病毒确诊，407宗属于输入个案，再多5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065人死亡。院舍方面，6间安老院舍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传播，共有18名院友确诊，95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738间学校呈报1542宗阳性个案，涉及1329名学生和213名教职员，16间学校共18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祝贺中共20大胜利召开的提问，表示空怀天下者，朋友遍天下。发言人汪文斌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的初心不改，信念更坚，将带领中国人民凝聚万众伟力，续写复兴华章。同时中方将始终将自己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机遇，继续携手共行，携手同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七点，台风纳沙集结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在北纬19.2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纳沙会在晚上开始远离本港，但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会逐渐增强。在东北季候风和纳沙的共同影响下，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明早五点前维持，除非本港的风力进一步增强，否则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市民明早外出前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报告。和纳沙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而受东北季候风影响，那区气温亦会显著下降，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长洲和西贡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7、58和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4、80和75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大约26度，听日骤雨增多，市区气温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早上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46%。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仲未清理好啊！龙尾而家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同埋咧大老山隧道支路嘅龙尾咧，都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创纪之城，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排到佐敦谷公园，大老山隧道来回方向实施间封，同埋咧去九龙方向咧， 管道内改为双向行车，而去九龙方向而家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影响到启瑞去九龙湾嘅嗰边嘅入口咧，车多繁忙啊！重复一次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仲未清理好，龙尾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去大老山隧道支路嘅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创纪之城、伟业街近常月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排到佐敦谷公园，大老山隧道来回方向实施间封，而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改为双向行车，而去九龙方向那边龙尾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影响到启瑞九龙湾入口方面那里车多繁忙。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快线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龙尾排到小榄。而较早前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见到上桥位，九龙入口就去到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去到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翠屏岩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在马路上任何时候都要专心留心，不分心，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Annyeonghaseyo， 我是住在韩国的香港人黎慧欣，我会继续同大家分享韩国时事、文化和风土人情。我知道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是一些韩国痴，他们在 Facebook 那里跟我神好挂住乡下。韩国已经宣布放宽入境限制了，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到时见了。 你想不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间夜总会发生了什么事？ 人渣！ 进入结局篇，所有谜团 真是想都没想过我哋会以咁嘅形式见面， 怨恨、 皇帝枪、 怀疑， 真系以为只要我自首就会有收录啦咩？ 一一解开， 你冷静啲。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0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咧，就係政府咧就將會喺今年內就完成制定呢個青年發展藍圖啊。咁究竟啊，就係應該有一個點樣嘅元素，一個一啲咩嘅措施要擺落呢個青年發展藍圖嗰度咧？咁近期咧，政府就係去到做緊唔同嘅諮詢啦嚇，咁諮詢各界嘅持份者對於個藍圖有咩嘅意見啦。咁何建中啊，你頭先咧就同緊學友社嘅執行總監梁國成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梁國成你好， 系你好。 你好。 系嗱，而家政府咧就检讨紧咧呢个嘅副学位教育嘅计划啦吓。头先都讲啦，咁你都讲话系其实虽然话而家呢个专上嘅课程嘅入读人数嘅比率咧就已经系大概系80%啦。咁但系其实咧即系教资会资助嘅比例咧，其实都就只系一部分嘅啫咁。咁你觉得嚟紧个方向应该系点咧？系应该教资会资助多啲呢啲嘅专上课程啊，还是其实可能系真系要减少呢啲自资嘅课程出现呢？ 首先就希望就系可以喺自资课程需要多啲资助啦。其次咧就希望咧就传统学术嘅课程咧，同埋职业嘅教育嘅课程咧都双轨发展嘅。就算喺副学士嘅课程里边咧，都多翻一啲咧，就系我哋所讲嘅职业教育。咁令到呢一批学生咧，其实仲可以除咗资助之外咧，仲可以有职业发展啦。另外更希望提及到咧，就係可以多啲津貼咧，俾啲學生咧去到大灣區啊，或者內地嘅城市去即係發展佢哋嘅學業，或者佢哋嘅去創業或者係實習嘅。咁變相咧就再多元啲嘅出路啦。 你提到大灣區啊，我哋知道而家都越嚟多香港嘅學生去內地讀大學嘅。咁數據顯示有成18,000人，即係一年有成可能超過4,000人上去內地讀書。咁你哋睇到個趨勢點樣，或者啲學生其實佢哋去大灣區上去讀書有啲咩嘅考慮因素咧？ 其實近年咧去內地大學入讀嘅本地港生咧，其實越嚟越多，亦都係一個好明顯嘅上升趨勢啦。咁我哋睇到呢個情況咧，亦都覺得咧最重要咧就係俾佢哋再了解多啲喺內地讀書嗰個狀況，尤其是喺大灣區。近呢幾年咧，其實好可惜就係因為疫情咧，令到啲學生咧唔能夠可以親身去到參觀啊，或者去了解。但係其實我就算我哋學友社都而家都提供一啲線上或者係一啲比較容易啲交流嘅方式咧，俾本地嘅港生咧去同內地嘅學生去做一啲交流嘅。咁我就個人期望啦，或者我哋學社咧都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提供多啲支援啦，俾香港有意到內地讀書嘅學生咧係去讓佢哋認識多啲，同埋就係揾佢哋自己一啲唔同即係喺香港未必可以發展得到嘅課程啊，或者嘅自己落地喺例如大灣區創科嘅工作啊、專業嘅技術啊，都喺內地可以發展得到。 嗱，而家香港都头先都讲啦，出现一个适龄学生人数下跌嘅问题啦，咁已经引起即系学教育界嘅普遍关注啦。咁其实政府如果要推动即系青年人系上内地嗰度升学甚至就业嘅时候，其实嗰个嘅平衡点应该点样攞法咧？即系或者系边啲人士即系特别鼓励佢哋去大湾区嗰度发展，边啲人可能真系即系都留翻喺香港度发展会比较好啲咧？ 如果從而家我哋發現到嘅情況咧，例如咧曾經即係可能有啲學生佢本身係因為可能佢家庭本身係內地移到香港啊，甚至乎佢哋有單親者或者另外一佢父母是哪一邊咧都喺內地讀書，其實佢都可以嘗試用呢個方即係翻返內地讀書，呢個第一個情況啦。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有部分嘅港生咧，其實都對內地一啲課程咧特別希望去入讀嘅，就例如中醫。我哋都接到咧，就都幾多嘅學生咧就查詢去翻內地讀中醫呢部分嘅。另外咧就係內地嘅體校或者係體育大學啊，跟住師範大學，其實都有部分內地嘅港生咧佢哋完成中學已經就向我哋查詢咧，就有冇呢、這個資訊俾佢哋，咁所以我覺得呢幾個職業咧，其實或者係呢幾個發展咧，都可以咧俾本地嘅我哋嘅香港學生咧去考慮下，可以去當中嘅發展。另外就係一啲創科，例如編寫程式啊，甚至乎一啲產品嘅開發啊，其實喺大灣區其實而家都多咗好多支援或者配套，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去諗嘅。咁其次咧亦都調翻轉就反而我哋都有。喺呢個建議青藍圖裏面都建議咧，就係喺學業方面咧，就係、是、學歷方面咧，喺公務員嘅招聘啊，咪可以咧就 除咗大專學歷之外咧，係咪可以咧再考量一下做一個職業教育範疇嘅畢業生都可以咧進入公務員體系啊？咁樣其實令到佢哋多學業去揀選佢哋嗰個課程咧，都可以多啲出路啦。 嗯，都想請你評論埋咧，即係香港嘅職業教育嘅情況啊。嗱，依家即係譬如香港係有職訓局嘅課程啦，嚇，俾一啲嘅學生去對做一啲嘅職業訓練啦。咁亦都即係譬如話協助呢啲嘅青年人就業方面咧，亦都有唔同嘅計劃啦，嚇，譬如話係即係勞工處有啲展翅青見嘅計劃啊，以至到咧亦都係有唔同嘅一啲叫做就業嘅計劃啦，協助呢啲青年人咧就即係佢未必係大專學歷嘅，咁但係咧就協助佢哋喺唔同行業嗰度發展嘅。你點樣睇呢啲嘅計劃咧？有冇足唔足夠咧？有冇需要即係政府再做多啲嘢咧？ 啲計劃咧，其實當然越多有啦，但係個關鍵點咧，在於咧就係我哋啲青年人都要接觸得到。咁呢類型計劃咧，最好直接同大專一啲學校嘅課程直接有個關係，或者個連貫當中一啲可以去企業啊，或者係去實習部分咧，已經同課程銜接咧。咁呢類型嘅計劃其實會比較容易讓大專生咧可以去參與。另外亦都希望提及咧，就係課程方面啦。咁以往咧，其實中學咧都有一啲所謂我哋所叫工業學校。咁佢哋當中咧，可能有金木工啊、電工啊，或者工業繪圖去讀啊。咁呢啲範疇嘅課程咧，其實對職業教育或者我哋本地產業嘅發展咧，其實都令到有一批青年人，即係學生咧，可能咧已經喺中學已經覺得中意去讀啊金木工啊，咁由佢到去再上嘅大專嘅時候咧，可能都會揀另外一啲我哋所講創科啊，或者係其他勞工業嘅課程啊，咁變咗咧，亦都可以建立翻佢哋嗰個興趣啦，同時間咧嗰個出路課程有個連貫啦。 好，唔該曬梁國成，多謝你啊。 好，多謝。 梁國成就係學友社嘅執行總監嚟㗎。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各位聽眾對於香港嘅青年發展有咩睇法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㗎。咁啊，何建中啊，咁因為都見到啦，咁政府近期咧都有就住青年發展藍圖咧，咁去到諮詢各界嘅意見啦。咁佢哋都同咧青年發展委員會咧一齊去到做呢個諮詢㗎。咁都不如呢個時間請嚟青年發展委員會嘅副主席梁旭偉同我哋傾下啦。梁旭偉你好。 系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成个嘅咨询工作其实系点样做法？会听啲咩嘅团体意见，又会点样整合呢啲意见呢？ 好多谢你。咁其实今次主要我哋呢个青年发展蓝图嘅咨询啊，或者意见收集咧，都系透过青年发展委员会去到辅助政府做呢件事啦。咁其实我哋分开几个唔同嘅方法去到做嘅。咁我諗第一就係有一啲網上嘅一啲諮詢嘅會議啦，咁啱啱上個禮拜麥美娟局長同埋梁岸政府局長都同我主持咗一場嘅，咁有約乾場呢啲咁樣嘅諮詢。咁另外啦，我哋亦都會去曬全香港18區同每一區嘅呢、這個民政事務處去到揾當區嘅一啲青年人嚟到做傾偈嘅。咁第三就係我哋同時間咧，亦都會發動我哋所有嘅委員啦，即係我哋青發會嘅委員咧，就去到接觸佢哋嘅各個持份者，去到做一啲深入啲嘅一啲小組討論。咁目標咧，我哋希望可以喺11月頭嘅時候咧，就可以每一場嘅呢啲見面會啦、交流會啦，都可以組成一個簡短嘅報告去到俾翻民政局呢一邊去到參考嘅。咁每一場其實嗰、那個對象都係好唔一樣。咁我哋希望嗰、那個年齡層啦，佢會做到越闊就越好。咁同時間除咗青年人之外咧，一啲青年工作嘅持份者我哋都會傾嘅，即係例如老師啊，例如前線嘅社福機構嘅同事啊等等，我哋都會去到一齊傾下偈咯。 系啊 ，Ken 啊，我哋知道大家好关心就所谓四个业啦，就系学业啦、就业、创业同埋置业。但咁我哋都会同意就系，其实青年人咧，佢都有佢哋好唔同嘅谂法，即系话其实佢哋个参与都好紧要，即系佢哋所谓 buy in 好紧要。 即係我記得我哋其實有一個有個議題都拗十年八年嘅啦，我哋就話青年人咧就買唔起樓，咁但好多青年人就話其實我唔想俾間樓綁住自己一生嘅嚇，即係你哋點樣喺嗰個青年參與嗰度可以聽多啲聲音，而唔係純粹我哋覺得哇制定一啲為青年好嘅政策，但係佢哋最終又未必受落咧。 其實講得好啱嘅，咁我哋今次即係出去做每一個諮詢咧，我哋都強調一樣嘢嘅。就是我哋唔係帶住一份稿去到同佢哋講，係帶住一本簿去到聽佢哋嘅啲意見。 係 咁就住唔同年齡層嘅青年人啦，我哋當然係會問一啲稍為唔同，即係可能會集中啲喺唔同嘅一啲課題上面，即係例如之前我同啲大學生啊、中學生啊，就會傾多啲教育上嘅嘢啦，出路上嘅一啲方向啦，同一啲出嚟創業啊或者打工嘅青年啊，就可能講啲成家立室啊、置業啊。職涯上嘅規劃呢樣嘢，咁特別係提到即係買樓啊或者係置業嘅呢一方面咧，你頭先講得啱嘅，其實即係我哋聽咗唔少青年人嘅意見，其實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香港喺個私人市場嗰個樓價確實係非常之高，咁所以即係做到有啲青年人其實即係都對佢個即係生涯嗰個理財規劃啊。其實係比以前我哋傳統嘅觀念係有啲轉變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希望即係政府嚟緊青年發展藍圖喺度，即係諗置業或者房屋嘅呢一個範疇嘅時候，都係聽多啲現時呢一代嘅青年人，即係其實佢哋嘅諗法係咩嘢咯？ 嗯，其實啲青年人咧，可能亦都喺個過程之中咧，即係表達好多佢哋價值觀嘅一啲意見啦。即係譬如對於一個理想社會究竟係點樣啦，佢哋對於公義啊，對於真係社會參與啊，對於而家社會裡面嗰個嘅唔同嘅族群或者唔同立場陣營嘅一啲關係啊，咁可能會有呢啲方面嘅意見嘅。呢啲又係咪青年發展藍圖會包落去嘅嘢咧？但呢啲可能真係超出真係服務青年個範疇，可能係講成個社會點樣去管治、去運作嘅一啲範疇嚟嘅。 呢個其實都某程度上係咁，因為即係我哋始終個社會即係嚟緊個發展即係點樣樣，特別係喺我哋即係嗰個觀念上面啊。或者意識上面應該點樣發展？其實我諗雖然話係超出可能一個青年單方面嘅呢個範疇，咁但係我哋其實都有幾方面，我哋都希望係去到去到提出即係多啲唔同嘅意見或者探討啦。咁呢個包括青年人嘅呢、這個身心靈健康呢一方面啦。咁呢一個我哋係即係行咁多場嘅，即係暫時啦做咗幾十場，我哋聽得一個比較多嘅一個關注。就係、是、可能係呢一個疫情之下都對呢一方面係有影響，跟住同時間咧，我哋都係都聽到青年人咧係真係希望點樣去到多啲參與我哋個社區嘅嗰個建設，同埋即係點樣去到希望製造即係多少少正能量啦。咁我諗喺呢個社會度，咁即係所以其實喺發展藍圖當中，或者係我哋而家自己青發會做緊都有唔少嘢，都會係針對住即係呢幾方面係希望可以去到做咯。咁但係我同意嘅呢一樣嘢，除咗係青年發展呢一方面，成個社會可能係我哋呢一個家庭嘅呢個教育啦。咁我哋點樣去到？即係去到着重嚟緊嗰個發展嘅重要性，呢樣嘢係好緊要。 嗯，頭先你都講咧，今次主力做諮詢嘅咧就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啦，有局長同副局長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咧，即係其實要去涉及青年人嘅四個業啦，即係頭先講係學業啊、就業、創業、置業等等咧。呢啲都涉及其他政策局嘅一啲政策範疇噶，咁其實喺個譬如制定咗個藍圖之後，點樣去執行嚇、又或者係可以叫做政府去有冇一啲嘅跨部門啊嘅一啲角色一啲統籌去到處理呢啲青年政策，你又會覺你會聽到即係政府會點樣處理咧？其實點解今次或者點解今次唔係青發會嘅主席啊政務司司長去到即係參與呢個諮詢咧？ 其實嗱，咁我諗主席亦都係應承過會即係一齊去到參與呢個諮詢嘅。咁呢一個或者係同啲青年嘅見面嘅。咁我咁呢一個我諗。呢、這個係好明確嘅。咁第二樣嘢就係、 我諗嚟緊藍圖出咗嚟之後呢，青發會自己本身我希望都可以擔負住一個去到不斷嘅監察啦，俾意見啦，同埋係持續繼續聽青年人聲音嘅呢個角色嘅。咁因為即係青年發展藍圖，佢係一個比較中長期一個規劃，但係同時青年人可能會面對住一啲不斷更新嘅一啲問題或者發展嘅挑戰，即係好似科技咁樣，今日 Metaverse 聽日 NFT， 咁後日係乜嘢嘢咧？呢啲嘢發得好快，咁所以青發會其實我希望嚟緊都可以藍圖出咗，但係呢個藍圖係一個活嘅一個文件嚟嘅，或者係一個活嘅具體目標、長遠目標不變，咁但係當中一啲執行上嘅某啲措施啊，或者因應時代嘅一啲發展啊。我希望即係青發會都可以繼續係去到吸收持續吸收青年人嘅意見，去到定期咁樣反映翻俾政府聽，睇下點樣去到更新我哋嘅藍圖咯。 我想問下下一步其實嗰、那個青年發展藍圖嗰個時間表同路線圖會係點啊？ 嗯， 同埋即係特首而家都好強調即係做事有 KPI 啦。咁你會唔會期待呢個藍圖都會有啲具體啲嘅喺嗰四個頁度有一啲 KPI 咧？ 我諗咁政府都好多次都強調咗啦，即係其實個藍圖將會喺今年內啦，咁我希望12月份內去到推出嘅。咁所以呢一個我諗都幾清晰。咁而我哋嘅見面啊、諮詢工作啊，其實一路都會喺度進行緊。咁至於頭先主持人提到嘅嗰個 KPI 嘅呢一方面咧，其實我諗即係就住唔同嘅政策，可能會有唔同方面嘅呢個 KPI 啦。咁當然好難話有一個。兩三個具體 KPI 就搞掂，因為始終係四頁當中唔同嘅，例如學業同埋事業，你都會穿插住一啲唔同嘅一啲因素。咁所以我相信KPI 係會有，但係因應某啲唔同嘅政策，可能一啲長啲、一啲短啲嘅話咧，個 KPI 嘅嗰個 level 或者個層次都會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咁但係我相信呢一個都係公眾啦，同埋一個市民喺度期待嘅。 嗯，即係會制定 KPI 嘅係咪啊？ 係會制定 KPI， 但係唔同嘅政策會有唔同嘅 KPI 嘅層次啦。可能一啲係比較高少少，有啲我哋有即刻有啲具體措施嘅，可能會深入具體啲咁樣樣咯。 嗯，都想問一下，即係嚟緊嗰個青年發展委員會啦，嗰、那個架構有冇需要去到改變呢？即係因為有啲嘅外界嘅聲音都喺度問緊啊，其實會唔會可以即係多啲去到監察呢個青年藍圖個發展個情況呢？咁即係執行嘅情況嚇。咁同埋即係呢個嘅青年發展委員會而家係一個諮詢架構啦。咁嚟緊有冇需要去改組啊、升格啊等等？你又點睇啊？ 其實我諗即係如果要講去改組啊，去到點樣樣我可能都希望即係第一都要睇睇特首即係先進報告有啲青年措施啦。咁第二同埋都要參考翻即係青年發展藍圖，究竟我哋嚟緊個推出究竟會點樣樣？咁因為即係如果我哋要去優化自己，去到有效，去到監察量度更新俾意見呢個藍圖嘅話咧。都可能要即係等個藍圖出咗嚟，我哋再去到傾一傾，或者都可以去到即係諮詢下唔同嘅意見。咁但係即係當然啦，藍圖出咗嚟係一個新嘅一個事物，全香港第一次有一個中長期嘅即係青年人嘅呢個規劃嘅話，咁我哋即係青發會改唔改組也好，或者點都好啦，都一定係會加把勁嘅。我相信好多我哋嘅委員都有呢一個同感嘅。 好，唔該曬梁旭偉，多謝你啊！ 好，唔該曬。 梁旭偉係青年發展委員會嘅副主席嚟㗎。咁何建中都有冇咩期望啊？對呢個青年發展藍圖？ 我谂最大的期望就是有一些具体措施和有时间表路线图啦，啊，即是所谓 KPI 啦，因为始终我想青年问题大家都讨论了很多很多年，咁啊再往出了很多措施，如果能够真的可以落实到具体帮到那四业的发展呢，其实我想这个是好事来的。 剛才梁毓偉就說是將會在預計年底12月的時候就推出這個藍圖，究竟有什麼內容呢？大家就要拭目以待了。今天節目時間夠了，拜拜 拜拜。